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好，那么在民进党败选之后，那么一直说内阁是不是可能会更替？那这个苏贞昌院长啊，那今天已经到总统府去向总统请辞啊。那这个有关内阁的这一个变动啊，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做追踪哈。那这个今天呢，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他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好，他判断，他说2027年是中国最有可能打台湾的时间，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想要历史留名，二方面是中国内部有这个内政的这个问题，所以呢要制造外部危机，那而且他说两岸小小的意外就很可能点燃战火，但是如果这个点燃战火，中国要么并吞台湾，要么台湾就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好，那这个按照郭正亮说小英总统要访问美国，但是他说如果是小英总统访问美国，中国会变动，那这个讯息怎么来解读？好，因为台湾以美论这个按照台湾民意基金会说有 38%， 似乎越来越成型，这个事情对台湾伤害真大，应该怎么来解决？另外一直在炒的这个食品叫螺蛳粉，那里面有一个叫做人中黄，人中黄很臭，而且今天才知道原来它是什么东西，很可怕。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为什么这个国民党里面有这么多人要帮他护航。那另外呢，是我看中国时报的社论一直在逼侯友宜要宣布要表态，连郭正亮也说三月份如果你还不表态，那三月份郭朱佩成型你就没啦。好像郭台铭在民调里面很强那国民党的这个总统的竞逐会怎么发展，那马上来讨论。柯文哲今天说高虹安去有宣明志砍在行，为什么？因为他有宣明志有钱给这个高虹安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王委员。 鸿仪大哥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资深媒体人王时奇。 大家好。 另外呢是台湾智库的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委员。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赵宜翔。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那待会呢前民进党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也会加入齁。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老实讲这个访问蛮吓人的齁。因为吴钊燮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网的专访，他示警他说中国武力犯台的几率升高了。2027年是吴钊燮认为北京最有可能采取行动的时间点。那台湾的现状可能无法永远维持下去。他说在2027年习近平可能会进入第四个任期，如果在前三个任期未能取得重大成就，习近平将试图在新的任期为自己在历史上留名。中国的经济成长下滑，内政这个崩坏，所以呢他有可能用制造外部危机的方式用动用武力的方式来分散他国内的这个注意力。吴钊燮说我们担心台湾可能会成为戴罪羔羊，那未来小小的意外就可能点燃战火。好，那吴钊燮怎么说？来，我们来看 VCR。 解放军东部战区最新影片曝光，只见大批战机快速升空模拟对地攻击，冲着台湾来的意图明显。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也松口中国攻打台湾可能的时间点。 We are concerned that in 2027 if Xi Jinping cannot change the situation domestically in China, he might want to resort to a use of force or creating crisis externally to divert domestic attention or to show to the Chinese that he has accomplished something. And we are concerned that Taiwan might become his scapegoat. 根据英国天空新闻网专访，吴钊燮透露，中国的经济成长下滑，民众不满，不动产市场有崩坏迹象。一旦无力扭转国内局势，习近平可能会试图透过动武或者制造外部危机，分散国内注意。不公布，中共解放军趁着过年假期前再派军机侵扰台海，动作不断。不止吴钊燮提出警讯，国内外学者也认为，中国2027年才有最基本的攻台能力。 中国是善于运用外部矛盾来化解内部纷争的一个政治习惯，它的重点在于中国武力进犯台湾的可能性是升高的。 吴钊燮部长的表现常常让我觉得不像个外交部长，比较像国防部长。吴部长会发出这样的言论，应该是接收到美国的这个讯息。 台湾近期改革兵役制度，强化国军训练，对美采购军事装备，坚实国军战力，就是希望吓阻中国别试图挑起台海冲突。 我记得美国一位前任的印太司令上将，他也是这么说的。2027年，好，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委员，你也是国防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好，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外交部长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是这么正式认为2027年是很可能的时间？ 你刚才讲的那个美国的印太司令，应该是 Philip Davidson 哈，他表达，事实上现任的印太司令这一位司令哈，他也提出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在川普总统的任期的最后两个月，透过媒体揭露的揭露一个战略的一个部署哈，里面也提到类似的东西。 是 这一个吴钊燮吴部长这次接受访问 Sky News 的访问呢，他其实提了几个点。第一个点，中国的内部出了大问题，经济出问题，防疫出问题， 房地产， 然后这个都客观事实。一带一路的钱也收不回来了，失业率飙涨。然后呢，资金外流等等等等，连他们内部维稳都认为有状况。那我们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最有名的就是利用外部矛盾解决内部纷争，这个是他们的习惯。所以当他内部越来越情况越来越差，习近平的蛮憨独裁错误的决策，当然他必须要一些外部的压力来化解内部问题。所以吴钊燮讲的第一点是请大家注意到中国的内部局势。第二个，中国确实在这几年大量的投资军事投资，它的075哈，动75的两栖登陆舰，它的军舰的下饺子，以及整合民间的滚装货轮，这些两栖登陆的运载能力确实一直在提升。这个不止台湾注意到，美国的海军的它的一个建军指南都已经宣布要大量来造舰来因应这个局势。然后第三个哈，他特别提到中国，他把时间点点出来。2027年中国解放军对台动武的可能性是升高的，可能性是往上升的。而一旦动武，台海现状就会被改变。台湾要么就被独裁共产国家并吞，要不然就是正式的。我们其实现在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中国那种一个中国的表象就被打破掉了。台湾会正式在世界上独立的站起来。所以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释放这个重要的讯息，请问一下，美国国安会、欧盟、北约、澳洲是不是都在说一样的事？甚至于最近很多智库，包含这个 CSIS 的兵推等等，也都在说一样的事。所以这个外交部长是让全世界自由民主同盟了解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不是只有台湾了。我们面对这个局势，从韩国、日本、台湾一路到印尼到印度，大家都感受到中国穷兵黩武。否则菲律宾干嘛要增加国防预算 9%？ 日本为什么要增加 57%？ 澳洲为什么要增加 8%？ 印度也增加，所以这个威胁是具体在那边。哪个国家放轻松了，当他需要外部矛盾的时候，一定柿子捡软的吃嘛，也盯起来破口来处理。所以我认为吴钊燮是一个事格的外交部长，他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而全球也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向全世界等于是呼吁三件事情。第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应该要合作来阻止这样的悲剧的发生。布林肯，美国现任的外交部长一样了，就是国务卿，他都讲，如果台湾发生事情，会摧毁全世界的经济。你都知道台湾很重要，那我就告诉你， 中国的威胁越来越明确。 好，那宜翔曾经是我们驻美啊政治组的组长啊。那刚刚陈玉珍啊，他在讲说，这个是美国的看法。 我想，我除了做过这个驻美代表，除了前政治组长之外，我也做过吴钊燮部长的幕僚长。那确实，这个陈玉珍讲的这个，应该全天下人每一个人都知道吧？美方都公开讲了这么多次了，他把讲的神神秘秘，好像哎，吴部长这个接受了美方的讯息去讲了这些话。对不起，美方的讯息是不是就跟红衣大哥讲的一样，已经透过印太司令部都发布出去了，白宫都发布出去了？因为美方确实会认为2027年特别特别危险。因为其实刚除了这王委员提到的几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当年就是习近平到时候要争取第四任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他今天已经破例了，说我今天是争取到第三任了，过去都没有第三任，现在真的第三任了，那我还要争取第四任的话，你是不是要向国内交代，说我第三任我完成了什么，我在台湾议题上得到了什么进程？ 是， 所以确实2027年这个不是一个空穴来风哈。但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现在全世界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我说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形成了共识。第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在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现在在中国持续对台海进行军事挑衅之后，保卫台海的和平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各国要努力来维护的，这第一个共识。第二个共识很简单，就是台湾不是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也是事实。而且未来台湾的命运要由台湾人民自行来决定。所以包括白宫也这样子出来讲了，包括拜登很多的这个外交策略家都出来这样讲。所以我今天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全世界对于台湾的立场如此的清晰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国内的在野党似乎完全不了解。 没关系，那我再请教你。所以吴钊燮那个话，就是说他啊。这个意味着台湾未来有可能被中国并吞，或者成为独立的国家。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打赢，我们就宣布独立了。有这种恐吓的味道吗？ 简单说就是这样。如果今天中国没有打赢的话，对不起，不只是台湾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今天中国发生更剧烈的变化。今天如果民主国家政府做得不好，就被换掉。 是。 今天共产党如果做得不好，发生什么事？革命了。革命了，共产党瓦解了，习近平被逃出国或怎么样都有可能。所以今天我觉得吴钊燮讲的一句关键的重点是什么？这一场战争，如果对方要打的话，我们不挑衅，我们要做好完全的防备。如果要打的话，我们一定要打赢。那我们。打赢之后，未来就是我们台湾人可以作为自己国家主人的一个机会。 好，因为啊，吴钊燮说，小小的意外就可能点燃战火，一旦共机跨越台湾24海里毗连区，24海里应该是只有40几公里。 那现在我们一般好海军的防卫线会从12海里叫做领海领空，往外推12海里，那个是海军哦。我坦白讲，空军的应对哈，那个。当然是机密的，但会更远，因为速度，不是看距离，要看速度哦。所以24海里线是各国海军对于防卫线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它一旦贴近到我们必须防卫自己，因为再来就没有应变时间了、 啊。对， 你一旦到24海里，那空军根本就是用秒在算的，不是用分钟在算的，你就必须做出自我防卫，而必须做出自我防卫的状态下。这种错误会导致全球的灾难嘛？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说，中国你要做个负责任的大国。你打钢铁 啊？如果他不自治呢？ 他不自治，我们要保护自己国家， 那就开火喽。 我坦白讲，台湾不是一个爱求战的国家，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可再怎么和平，也不能和平到没有命啊。所以他如果踩到一个红线的话，全球会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国防委员会这两年已经很清楚的执行所谓的第一级的概念，不是开第一枪的意思哦。当你的动作是要侵略台湾的时候，那个动作叫做第一级哦。那么可能单靠他的两栖登陆舰一直开到快登陆了，我们才发动，就是你的、 攻击。他讲的 对，一样。当攻击你在一个点，它有一个不能回转点，往一个方向一直过来，到那个点我再过来，我就没办法防卫我们自己的时候，他的动作叫做第一级，这第一个。第二个。CSIS 也好，或者我们最近吴钊燮接受这个访问也好，其实最近很多一样都推演出，就是中国如果你动武，全球当然会有一些相应动作。 是， 那 CSIS 用最差的条件下，解放军的战力可能整个会被消除，而一个独裁国家，当你的兵力被消除，共产政权当然就要面对瓦解的可能性。 我基本是讲，一共只要你跨越24海里的毗连区。其实24海里应该乘以 1.8 吧， 这近的啦， 对不对？差不多40公里或40几公里而已，飞机那40几公里就近的嘛， 对。 那你只要跨越，我们就瞄准你。按照无招协公，我们就瞄准你。那瞄准你，如果他再过来呢？ 我们有一个暂时跟平时的所谓的 engagement 接战的 SOP，这个属于军事机密。 嗯嗯。 那我也不会告诉你是不是20海里。 嗯。 当他到某个点进到我们的反应的时候，瞄准、锁定或者是攻击击落。 嗯。 我们国军有这个标准作业程序。 嗯。 而那个发令权呢，以往是要到我们的横山指挥所参谋总长这边。 嗯。 事实上，我们前几年如果新闻也有报，把现场的判断力。 嗯。 交给指挥官，那我们的空作部哈，蟾蜍山的空作部， 在那空军作战指挥部， 对，在那一刻也要做出那个判断，而那一刻在哪里，这没当讲。 来，范老师， 其实前一阵子这个新党的前主席郁慕明啊，他说他发文写说，哇，那个习近平你要学习毛泽东的勇气， 赶快解放台湾， 赶快解放台湾。其实这句话是一个低级红啊，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想解放台湾，毛泽东任内没有想解放台湾，因为他很清楚一件事情。如果我要打台湾，第一个我要打的是美国，因为台湾的中华民国当时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而且台湾是攸关于美国的自身利益， 是， 所以毛泽东很聪明，他在搞权力内部斗争。然后你说邓小平，他为了发展经济，他也没有到打台湾。啊，你说江泽民、胡锦涛都是如此。那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要打台湾呢？因为刚刚讲过，就像吴钊燮讲，要转移内部的压力。现在问题就是说，国民党要去跟对岸谈什么？ 嗯， 因为他现在已经把统一台湾当作是我习近平连任的一个正当性理由。 是， 那除了你叫习近平说，哎，老习你不要连任了啦，你明天就退休。 嗯， 不可能的事情嘛。 是， 所以这个现在已经说不是操作在我们要跟对岸三不三意，而是习近平他把这个事情跟他自己的未来的政治走向绑在一起了。 对，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告诉习近平，你不要贸然发动战争，因为你贸然发动战争，你是打破过去从毛泽东以来。两岸是一个模糊的一个状态，你打破了，打破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要么就是你完成了统一大业，要么就是台湾从此独立。 嗯， 就这边反而是一个台湾的一个转机，危机变成转机，这变成一个契机。 是， 就是你不要那么愚蠢去做你前任，你前任不做不是他没有能力，不是他是经过缜密的判断，他觉得用武力打台湾，第一个。可能失败程度很高，那个我自己会自损很严重， 是 第三个引发国际的制裁， 嗯， 那这个情况其实现在国际对台湾的关注还有对中共的批判，是史无前例的， 是 比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还要严厉，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告诉习近平，你这时候动台湾，台湾只会获得比过去四五十年来更大的国际资源 ，OK， 还有获得国际更大的同情，而你中国会遭到最严厉、比俄罗斯还要严厉的经济制裁 啊！ 那你要不要？ Okay. 所以现在变成说，习近平就变成是中国13亿人民的一个炸弹。 嗯， 这个炸弹不除，我不讲，如果今天不是习近平当国家主席，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跟现在的俄罗斯被普丁这个炸弹绑住一样。 嗯， 所以为什么大家说个人把普丁干掉，或者普丁最近有说要退休了？ 嗯， 可能一退休，乌克兰战争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现在13亿人民，你们是被习近平这个火车绑着走，好要冲向战争。 那我再请教王委员，如果说情势是这么紧张，2027年很可能他是要打台湾的时间啊、哦，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平常什么防空训练呢？啊，还有叫我们在这个这个躲进防空洞的时候要储备水啊、食物啊，要做什么？ 第一个，我们在2022年的一月成立了全动署，把后备战力做整合。那里面针对逃到红衣大哥供诶、 欸、 我们的战略物资什么其实就我知道几个大宗的计划都在进行当中那个人的演习包含我们的所谓的兵力结构调整兵役恢复为原来一年其实都在这个大架构下进行的所以他有在做 好、 但是你说哦温基玛要启动万安演习其实万安演习齁、哦、我觉得已经太虚应故事了等待阵地块乌克兰打法不是这种打法所以到底我们有哪些地下空间然后在面对威胁的时候储水要怎么取得 对 这个全动署现在规划我们今年你大概会陆续看到、 哦、 第二个2027年那个时间点是一个我只能讲意向式的描述CSIS 的那个兵推讲得很好他说我做这个兵推不是告诉你战争就在眼前也不是告诉你因为中国会失败所以他就不会动武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中国你要理智思考、 哦、 所以它会有几个效果第一个今天纽约时报一个全篇的新闻就报道了中国已经来到40年来最弱的状态经济啊各方面第二个中国虽然弱但它会不理性的动武这个时候应该要让台湾大量取得平常不易取得的装备来吓阻中国这种歪念 你不要等到暂时再给、哦、第三个，台湾要自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做动作在做。 基本已经2023年到2027年，其实嘛，存不几年嘛，吼、哦、啊，而且一直讲讲随时拢会怕，不是2027年。如果是这么紧张，哎，请教一下这个吴彦兄，你知道要躲哪里吗？ 其实整个防空避难哈，其实我们都这个，像比如说我们， 你知道躲哪里吗？ 我们去什么防灾避难公园，但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其实要躲哪里啊？ 防灾避难公园，你家在哪里？ 我们新营区在松德公园、 啊、松德公园啊，哎呦，它有地下室。 但是老实讲哈，老实讲哈，譬如说它有些比较远的里哈、哎，整个新营区好像就在那边，所以它其实过去其实也是蛮远的、哎。所以包含整个，包含防灾避难， 啊那个要躲的那个公园下面有放水吗？ 老实讲，并不知道，应该是有啦、哦、但是我的意思说，其实大家理所当然会觉得说，政府应该是一定有准备这些的物资的。嗯，对。但是说，我觉得在宣导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在于说， 你家地下室不是比较好吗？ 我家没地下室、 啊，没有地下室。哦，现在很多大楼都有地下室啊。 嗯，哎、欸，没有，可是地下室它的深度也不够。 有地下室哈、 哦，对， 我没有注意到地下室停的车子有汽油呢。 而且它的那个承重，如果真的炸弹来的话，它那个其实它的深度不够，它的承载力不够，其实你不能随便躲在自己家地下室。 不，鸿毅大哥、哦，这个我倒觉得，当然我们要把它准备好，但不能让民众过度恐惧。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哦，嗯、中国现在如果假设他要发动打台湾、嗯，不是现在决定，明天就进来了。他要有一个30天到60天，把物资物料集结，车辆集结，人员黑狼每当我们背嘛、嗯，人员要集结到港特定的港口码头、啊，我们也会注意到他滚装货轮，比方说某一艘滚装货轮是走天津跟青岛的，他、嗯、怎么突然跑到福建这边来？我们有很多指标啦。 我知道，那当然，咱有迹象看伊要拍嘛。 对， 啊，我意思是讲，咱要拍进前， 伊就 所以我脑拢无混 咧。我奶奶讲完的讲，当他有这些迹象，大概是30到60天，俄罗斯在准备打乌克兰陆地连接哈、嗯，他准备了大概4个月，这个时候后备动员也好，还有他讲诶，水要在哪里？嗯， 食物诶。 我们现在问的是那个时刻来哦，你知道他60天后，他现在集结了。嗯，我们现在这个计划有没有完整？东西储备在哪里？还有我们台湾其实是全世界，如果以土地面积来算，我们是弹药库分布最密集的国家之一的。嗯，只是你就往哪蒙，不让咱家叠对。所以有的时候是要到那个时刻才会揭露。嗯，那有的时候是平常要揭露。嗯，那我们现在希望全动署包含这一次兵力结构调整。嗯，未来我们的义务役男。他一年退伍了，他会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 不是，我有看过那啥，黑熊学院印出的册，他怎样讲？哦，原来，譬如讲啊，真正发生危机的时候，你的米要对，啊，你的手机要安怎啊，保持什么通讯状态？无你规个，你规个那像车迷呢？哦，那我的意思是说，讲好像很紧张，可是好像我们又都没有。还有没有训练？ 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是在兵役恢复这件事情下面的大架构，这我的理解是这样。所以它那个是有分前，就是前线，然后以及后备的。所以那个实际的后备的训练的内容这件事情，我认为应该要在这一年之内，因为有一年的准备期嘛，在这一年之内应该要更为完整，让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一般的理解是说，所有大楼的地下室，其实就是你最接近的防空避难所。 那可是刚刚不是讲说下面都是汽车，都有。 我的理解应该是所有的大楼地下室其实就是。那如果你住的是老旧的公寓，没有地下楼的话，你就最近的国小的地下室。 啊，国小他们一定都有地下室。 现在的国小都有避难的地方，因为你小朋友其实是要有演习的嘛。那因为国小其实是台湾分布密集度最高的，每一个人家附近都有小学，所以小学的地下室、小学的防空的这些场所，其实就是你最接近可以到达的聚集的这个地方。 真的爬来这，跟我注意，跟我粮食，跟我医疗， 没有，目前都还没有说啊，又官方供给这些，没有，没有这方面的资讯。然后所以在这一年之内需要准备些什么，政府要负担一些，地方政府，因为这个都是各地方政府应该要负责的事情，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更为清楚知道那些资讯，地方政府要负责什么，那我们人要跑去哪边，说这些我认为要在一年之内让 大家。你看嘛，要有哪条了。啊，无到时， 维修。哎， 无啦，到时都乌索索啊，一定是该你拍你的电力设施。 铁骨泥哈，全动署有公布一个 包含了 QR code 的扫描等等，告诉你说万一发生这事情的时候，水去哪里取得，资讯去哪里取得，要找谁协助，他有公布了，但我认为宣导 人家说我人知道 我有宣导不够以外齁一般人是没到那个时刻嘛，没干嘛这主席被播了齁，他那个有，但我认为他宣导不够以外，我那时候还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叫 QR code 啊，万一战争的时候齁没电啊，我还没给他那扫黑的 QR code 啊，你手机啊 基地台被电磁波破坏掉了，还不够周全，但是你刚才提的那些问题、欸、我看到的是有答案。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嘴狼干嘛说没啦没啦不要紧啦，所以你的讯息给他不接受。另外一个在准备这一个的相关的单位，不管是全动署或者我们相关的各部会，在准备的时候也变成是这些人知道就好，其他人不知道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个普及度如果跟以色列相较是还要更加油。 啊，等一下我们回来，因为来宾都还要再补充齁。那另外就是郭正亮，今天他说他引述你们国民党国际部主任， 对 啊，黄介正，黄介正现在是国际部主任，他引述黄介正的话，他说这不是空穴来风，黄介正正经八百的跟他说，齁啊，他说黄介正不会乱讲话，就是所有人现在都在无用小英总统要访问美国，啊，他说如果小英总统去访问美国，阿强的一定变倒，齁大家怎么看这个事？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好，因为吴钊燮部长啊，他是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那跟美国看法是一样的，2027年很可能是中国就要打台湾的时间。那可是现在已经2023到 2027， 其实也就四年。那我意思是说，这么紧急，真的咱人民敢爱训练，那个易川兄。 是啊，咱小时候那种教讲，迄个地动要安怎走，比如伊啊卡啦，啥物啦，啊那台风来，你想要花莲啊，台风来，你要紧走的时候，走去倒一个国小、国中、比较高的这个地方。啊，我咱练习，咱拢知影讲啊，啥物人会当动啊，车会当动吼，爱待在建筑内底。可是甲多啦，叫风雨问的迄种就讲，哇，这飞机啊飞来到啥物二十海里外济，我咧连入要搞啦咧。 对啊。 啊，搞啦无设计，伊真正来移一个飞弹落去。去炸一个咱的大楼，我走嘞，开始把正真正冤家啊！啊，那个时候，咱台湾人要创啥，即马改成也无人知呢，因为咱改成无这个训练。 是， 可是即马来香港，这三四年，大家拢在教这個，从小学生开始教，讲我这边来炸，奥巴马开始教，哇，全台湾的 规大家更慌， 紧张，足紧张的吼，因为拢无准备好嘛，吼。 是。 你讲迄个啥物走去公园，咱这是台北市，这是大楼啊，啊，你有迄个装卡呀？整卡拢透天诶、啊，因咧国小嘛，二楼三楼嘛无地下室嘛无停车场， 对， 啊，这种诶到底要安怎用？这个其实咱诶国家应该爱紧想好，吼，咱有一个基本诶即个概念。 对， 你像伊像迄有啥物避难诶岛，哦，啥物避难公园，啥物公园诶岛，我去扫 QR code 啊，迄正经啊来电甲你拍落去，无电诶时阵通讯嘛无去啊，通讯无去。咱手机啊，讲哦，我有存在手机 APP 一查，啊，手机啊就无通讯啦。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听起来真恐怖，啊，可是咱的国家要安那讲建立这个 零武。李先生，阿强的今咱有侦测到，伊要来拍哦，啊，咱要闭嘴。 啊，即摆就是唔知啊。我说我讲即摆，咱来行出这栋露营的这栋大楼，行出去要行这条路，行这条咱都唔知呢。啊，是要闭去地，啊是咱嘛唔知，啊是要徛到这都卖动。即个规拢乱撞啊，你知无？啊，因为乱走上面，因为咱拢无受过训练，咱内底嘛无人是权威。一般在避难有几种啦，一种叫从众啦，大家来照对人照啦，一种叫从权威啦。就讲迄个人讲话上有公信力，大家对行啦。啊，那暗时啊，有个叫从光啦，就讲对有电话放一边行。可以这种， 我至少我嘛，政府爱有手机要讲，来赶快，现在到哪里啊？怎么避难嘛？ 是啊，无就是讲。咱 啊，那手机啊，叫基地台叫破坏啊，咱要安怎？ 上重要是迄邻里啦，邻里的互助系统啊，里长、邻长，大家讲，大家有一个互助，咱像较早咱小学要上学，有一个路队长啊咧，就讲出代志时有一个倒扣的系统，快去找你的。 哦。 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啊。如果军方在这个地方处理上，还停留在军方内部的手册，哦，啊，这些指引，连咱的民意代表表连政府也嘛唔知，服务处主任嘛唔知，助理嘛唔知，民众刻意问政府来助理讲，哎、欸，啊，这方面要创，伊嘛唔知的时阵，哇，这我感觉这代志是真严重哈、哦。那所以，这国防部这件事情还是要循序渐进来做啊，但是也唔通 武官足恐慌的，那就讲，那你要怕，即马大家拢袂响，啊，看要安怎，要安怎。 是，来，石井，你刚刚补充什么？ 我刚刚补充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跟平常防灾的概念有一点类似。嗯。然后这件事情的确必须要在这一年的时间，因为经过这一年的准备期，明年就要开始这个兵役就要延。就要恢复成一年嘛，那也就是说，当兵役已经恢复成一年的时候，不管是这些义务役的，或者是你后备的后勤的这个民防的部分，都同时应该上路。也就是说，我的理解是说，当兵役做的改革的这个政策，不只是义务役的调整，还包括了。这个民防也有调整啊、哦、那所以在这一年之内请问就是内政部或者是各级地方政府你们该准备的事项以及如何让每一个民众都知道、哦、还有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有那个防灾预警系统嘛、嗯、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碰到了这种紧急的状态的时候那个也可以发挥功能啊它可以透过这些简讯的方式然后让你知道说你就每一个人都有收到这个简讯啊因为他的紧急可以发布给2300万人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然后让你知道说第一你要跑到哪边去、 啊、如果中国用假讯息给你呢我们要 这件我跟你讲、欸、 这个真的会发生呢 假讯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台湾最认真应该要面对但是中国会不会透过我们的紧急防灾简讯系统来进行假讯息我觉得他们应该我们的资安没有弱成这样啊，就是它不会入侵到我们的中央防灾体系里面去释放假讯息。但是目前在市面上面我们看到的各种中国的假讯息这件事情，其实是每天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就叫做认知作战。 自己，如果你说这一年很重要，就要开始演练嘛，哈，告诉百姓嘛。可是刚好在一年后就要选总统了，他一定讲哦，蓝营一定讲哦，快开战了，快开战了，所以才这样弄哎。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正面迎战，也就是说那个逻辑是这样：今天如果你要改变我的生活的习惯方式的话，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 对， 一种是我要维护的话，所以我就必须要跟你作战，第二种是好那我不要了好不好我就只有投降我一旦投降我就无法维持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二选一啦这件事情当蓝营不断的来攻说哦票投民进党指青年上战场的时候这个时候绿营你就要正面迎战好所以如果这个票投国民党的话其实就是投降给共产党 是 所以我觉得两边就是必须要正面迎战让国人清楚的知道说两种选项你要哪一种你要现在的生活还是你要直接住集中营 那你觉得这个很好你觉得台湾的抗敌意志有几成 我觉得大家其实如果理性来讨论的话应该大家都会希望可以维持台湾现在的生活方式但是很讨厌的就是譬如说像刚看到陈玉珍啊看到有郭正亮啦就是这些人不断释放的讯息都在摧毁我们自己的意志 是 这个我觉得比敌人更可怕啦也就是说敌人都还没有打过来你自己先摧毁自己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这是今天的这个李豪仲写的李豪仲是我以前的一个报社的同事我觉得写这个他写这篇我就是感动到快哭了为什么他说乌克兰有这样的外交官谁能灭得了他这个外交官女生今年只有40岁然后呢她是这个乌克兰外交部的副部长她就是一月的时候她跑到这个联合国的这些相关的单位去寻求各个国家加强对于乌克兰的 援助 嘛好那所以俄罗斯就一直在嘲讽啊轻蔑啊就是在嘲笑他可是呢这个外交官就不断的努力的希望寻求大家的支持其实大家也都在支持乌克兰能够打到今天难道不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吗好他在当外交部副部长的时候啊他告诉他的同事们说我们外交官齁不是一个穿着西装拿着高脚杯的人也不是在世俗的招待会上就和平话题进行哲学思考我们外交官呢是枪手是电力工程师是技术人员是救难者我们是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各种不同的职业的人我们有坚强的意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乌克兰的外交官。嗯，所以有这种人当乌克兰的外交官，你觉得乌克兰真的会输吗？不会，乌克兰只会赢。而台湾现在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像这个乌克兰的外交官一样。但是就不断的有这个陈玉珍啊、郭正亮啊这些人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哎呀，中国齁，你不要惹他，不要惹他就没事。你不要惹他还是有事。他常常在生气，中国常常在生气，他生气也要打你，他不生气也要打你，所以他生不生气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他怎样都要打你。所以你要如何反制他的打。那个才是中台湾应该要做的事啊。 是。委员兄，你刚才补充什么？ 对，因为老实讲，我们刚好讨论到这个防空避难，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话题，因为突然被问到，老实讲，大家都不知道去哪里避难。我跟各位讲，透过这个节目也跟大家讲，内政部警政署有个防空避难专区哈，然后你点进去会有连接 Google 地图，里面会有这些小图。 对、 那看起来哈，点进去它就会有每个地方的住址，然后跟它可以容纳的防空的地下室那个能量、人数的容量啊、那我要跟各位更正一件事情，我刚刚说一般地下室不能走，其实应该是像十七姐一样，初期的时候其实是每个大楼地下室都是有初期的一个避难空间。但现在有没有水跟一些物资，以及你到现场发现、根本就私人住宅你根本进不去怎么办啊、类似的东西其实现在政府都有在做，但怎么宣导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再回应啊那个洪一哥刚刚讲的，的确啊，你现在去做这样的操演之后的确会有一个紧张感。那我也必须说，的确在野党有可能会说，为什么民进党执政，那今天我们要去演练这些东西。我是一个青年级生啊，我小时候其实是有很多防空警报的这个演练。那在五六年级其实当然是台海比较紧张的时候，是的确有这些演练的空间。那后来的确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之后，可能两岸比较和缓，大家就没有这样演练。所以你要说松懈或两岸比较和缓都可以。那现在的变紧张，稍微紧张之后要去重新演练之后，这是民进党政府跟民众解释。同时当然国民党也要去负起责任，说为什么我们如果我们执政的话，为什么我可以不用做这些演练，而是比较有尊严的维持和平怎么样，这都是要让台湾人民去做选择跟两个主要政党去解释的部分的。 是。 委员的逻辑还蛮有趣，大家可以思考，他说如果国民党执政我们就不用演练了。啊，民进党 因为两岸和缓， 民进党执政就要演练呢。这个听起来怪怪，好像我们以前有读过叫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嘛。那时候国民党呐，执政阿强啊拢未怕，所以咱连防空避难一队拢唔免知影无要紧，反正伊都无可能会怕。这个逻辑观众可能爱听，即句有对唔对咧？ 最近食尾日有一个朋友甲我问一个问题，啊，伊当然伊是主张抗敌，但是他的观察认为，吼、哦，不好意思，这节目我们在适不适合播出，伊认为吼，台湾的抗敌也一半咧。他是悲观到这样咧，就是说。既然啊，我生命会受到损伤啊，我的财产可能受到影响啊，那台湾会啊这么重大的这个损伤，一共已经你足侪人哦，归期讲后来一国两制啊就不抵抗了，你知道吗？ 洪毅大哥，我坦白讲哦，真实遇到了，比如说你现在你喜欢问哎，你也怎么我肚里我们不爱买，熊克买，但真实遇到状况可能会不太一样。乌克兰是个很好的例子，乌克兰里面亲俄的很多、哦。遇到之后他现在那个团结的气氛。第二个委员刚才讲的我觉得是一个好的讲法。但有一个我真的要提醒，如果国民党一直在告诉大家我们执政就不用用这个不用演练了、民党执政就要演练了。你知道我们国防的弱化，我们的兵役变四个月，其实就在国民党执政下变成这样子的。然后我们如果相信一件事情，当你弱到很可以侵略马上来。战争是发生在敌人觉得我冷面的，给你顶一掉啊！哈、那个时候最危险。 是， 所以如果国民党认为说我执政这个都不用了，那个反而最危险。但我要回答一个具体，说有些事情在做哈，民众也许没有注意到。我一定要帮这些在努力推动的人讲一句话。刚才我已经讲了一个东西，对啊，我们现在打开点台地图，我平常去不会带几杯去点嘛。他做了，他告诉你，你点出来哦，我家附近到某某大楼地下室避难，对不对？那你说，那管理员不让你进去，那私人住宅怎么可以让你进去？你知道我们现在全动署在去年在推保全公司管理公司要百分之多少的人去接受民防训练，导引民众进去避难设施，取得用水，取得资讯。这个事情其实它现在有在进行中。 没，我说起来啦，实务上啦，像他委员说啊，那有说蝗灾避难系统嘛，那是因为你现在有为我们讨论到你点嘛，你才知道嘛。 对， 我问你啦。真正需要的时候，大家拢点入去，敢进得去？ 没有啦，所以平常你就要就 对嘛，所以我才说平常我哪里有人告诉我们？ 平常要宣导啦。 但是很不幸的是，台湾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 皮尤研究中心，美国的中心，他去年做的，你对各国对厌恶中国的，嗯，日本是87%，嗯，全世界第一，韩国80%，我们台湾多少？我们台湾只有68%，嗯，所以有三分之一的人其实到今天为止哦，中国的防疫，大家我相信连国民党的人都不能接受啊、哦，那个这样的执行的动态清零，然后我们看到现在是整个医院医疗瘫痪，嗯，然后整个这个太平间爆满，我们都不能接受，可是台湾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中国是不讨厌的。 别忘了哦，尤英龙的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以美论台湾有38%呢。 对，所以说就是说那三分之一台湾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怀疑美国。嗯。是对中国还是有好感。 对。那就是国民党的基本盘啊。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对。哦、那这所以我刚刚孔怡哥说我们到时候要增加我们这种防空啊这些相关的演练，我还担心一件事嘞、欸。嗯。地方政府不配合啊。嗯嗯。金门县政府说我不需要。嗯，哎，我们不觉得很安全，老共不会打我们。嗯，好，你有些桃园市政府啊，他说，哎，张善政说我不配合，你要我检查我也不检查。嗯，你怎么办？你不可能中央政府直接下去做。 对， 所以那个共识很重要。嗯，刚刚委员讲说，我们国民党执政有没有可能就不用再做这个演练？嗯，我希望国民党趁今年赶快去对岸。嗯，你朱立伦去跟中国谈啊，说，哎，如果我们执政了。你是不是就不打台湾了？嗯，你是不是2027年就不打？ 他讲的你也不要相信， 对不对？ 对 就赚 哎，讲的你也不能相信。 对，他连骗你都不愿意骗 了、啊。对，问题是他现在连骗都不想骗。 对、 嗯，他这为什么朱立伦想派人去？对方用一个很低规啊，他之前派那个副主席去，嗯、他派一个国台办副主任，所以现在跟台湾是谁执政已经无关了。 是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必须要讲，如果明年是朱立伦当总统，嗯，他承受统一的压力。会比民进党大很多很多、嗯嗯、因为老共会觉得说啊你也是支持统一啊、嗯、你说中华民国宪法也是统一宪法、啊、你要跟我谈啊第一个就来谈怎么一国两制 是 第二个你总统怎么变特首、嗯、你所有的部队是全部要取消、嗯、你跟美国的关系要完全断绝他要跟你谈的是很细节的问题、嗯、哼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有一个共识是今天敌人不是我们挑衅、嗯、是他要把我们并到他里面去、哦、所以我们要做必要的抵抗跟对抗 我觉得啊罗文嘉啊他脸书写得很好啦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啊首先那这是话术啊他说话术首先他们会说台湾太小无力对抗中国入侵然后呢会装作斩钉截铁的说美国人不会帮忙台湾的等到大家知道美日欧盟都支持台湾的时候他们就改口说你不要做强国的棋子这一句话最近有没有常常听到 有 不要做强国的棋子他们常会说台湾的飞机船舰武器装备老旧意思是靠这些玩意打不过中共但当我们添购新式防卫武器的时候他们马上说这些装备会伤害台湾破坏环境你也给布雷系统吗、嗯、 火山系统 其实变来变去的话术就只是掩藏不便说出口的立场就是民主没那么重要啦给中共管也没什么大不了啦中共打过来不抵抗投降就好我才都要说的那些就是这嘛、嗯哦、台湾的抵抗意志到底有多坚强所以呢中国现在不会打你、哦、因为他要先在岛内散播以上的话术、哦、话术像病毒你相信他就失去反抗意志跟能力随他予取予夺这种作战方式划算重要也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很多人啊操弄这些话术是基于自身利益更多人相信这些话术是由于没有看清楚这就是话术的杀伤力也是敌人擅长的地方台大的历史系特聘教授陈若水、哦、他说啊，这个面对中国不断升高的威胁美国积极协助台湾构筑防卫能力遏阻对方可能冒险行动台湾却出现怀疑美国的声量宣称美国把台湾当棋子以台湾为战场跟美国合作会导致台湾流血牺牲这是离奇的说法太奇怪了让给我们帮忙结果我们去怀疑所有关于台海可能发生战争的讨论所有军事的推演跟规划都只有一个前提那就中国要打台湾嘛、哦他说如果台湾出现以美论占上风事实上已经到 38% 咯人们真的觉得美国要把台湾推上战场最终只会弱化台湾跟美国的军事连结诶美国嘛干嘛说哼、啊、我帮你你怎么还怀疑我这伤害台湾的防卫最终让台湾走向败亡他说台湾人要反制认知作战就是要让自己成为爱国主义者、哦、以美论出现的另一个因素是敌视美国 本来就是大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成分。同样，台湾同样存在大中国民族主义，其中有反美、称美的啊，称恨美国的元素，只是比较隐晦。最近啊，终于明白暴露。你看哦，撸来撸去的关键时刻，伊就撸造出来啊。他说，以美、称美、验证民主是三位一体的。陈若水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者的称美不完全是称恨，还夹杂着羡慕跟攀附。余英时啊说，这个叫做羡争交织。好、哦，这个说法可部分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民族主义者，他又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而居住在台湾的啊，居住在本国的子女也常常就读美国学校跟国际学校。记得不？咱台湾有这类对不？嗯，好、哦，伊就作轻松的，伊作讨厌美国。结果你眼睛在读对，读美国学校。好、 哦，连胜文就是 连战，连胜文， 连胜文的小孩就连 胜文两个都读、啊。 蒋王也是在美国读书的，嗯、对不对？都是在美国读啊。 一共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以美论有其两面性跟虚伪性。以美论是大陷阱，大家必须多想想。哎，康博呢，方老师，哈，他。这个是以美论呢，但是以哪国的统一够好呢？ 对，这是一种相对的分裂啊。甚至他们认为，如果统一之后，他们可能会成为这个官二代，嗯，甚至成为富贵一方，哦，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可能成为政协副主席。 那为什么他的小孩不送去中国读书呢？ 就是这样嘛，一种分裂的状态，他利益跟中国绑在一起，哎，可是他又希望他的小孩受比较好的教育，嗯，所以我必须要讲，你看中国的官员也是一样啊，中国官员的小孩送哪里去？送到美国去啊，嗯，然后他被人一个人在中国赚钱。 台湾这个有三成多呢。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过去的反共爱国教育要重新推动。嗯，那我觉得蔡英文应该要把目前的整个的国际情势说清楚。嗯，那我们要从教育着手。 好， 这否则这30几%就会是我们台湾最大的漏洞。 好，这个来宾啊都要再补充，因为今天郭正亮引述中国国民党国际部的主任说，小英要访问美国啊，那中国也冰冻。来，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郭正亮啊，今天说，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向他说的，说现在萧美琴啊跟独派团体都在忙着直接邀请蔡英文访问美国，而不是过境。如果所言属实，中国一定是掀桌啊、哦！然后他说，这个消息不是空穴来风。他说，蔡英文是到美国华府或国会。他说，如果蔡英文到国会，就是最极致了，如同比照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美国。如果是比较低的，那就是美国康奈尔母校之旅啊、哦，因为这个小英啊，他是康奈尔的硕士啊、哦，这样呢，又回到了前总统李登辉当年的待遇。他回忆1995年美国邀访李登辉的决议是众议院做的，当时的总统是克林顿，最后被迫发签证，也是因为这样就引发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国大陆整个翻盘，形成掀桌边缘。郭正亮断言，他说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黄介正很正经八百的跟他说，他这个人不会乱讲话。那请教一下宜翔，你这是真的啊？ 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说为什么国民党可以从所谓的知美派后来变成以美派。嗯，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这种的外交行为，这根本不叫外交啊。哎，外交是说我今天据实有消息来源，大家来讨论事情，适时的去公布，这个叫外交。嗯，国民党现在的外交方式是好像今天这个报道里面所提到的嘛，好像今天有这个匿名的美方人士跟了黄介正讲，黄介正又去跟了郭正亮讲，郭正亮去跟了媒体讲，然后才揭露出去。嗯，如果今天我们在政论节目上每一道话都是我是要跟委员讲，委员再慢慢传过去到红衣大哥的话，嗯，那这个话我跟你说100%不可能是据实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外交，我觉得大家要仔细去做，要精心去做，就是因为外交涉及到国家的未来，涉及到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嗯，不能当儿戏去进行。嗯，所以简单说这件事情当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没有被讨论的。嗯，那为什么不会被讨论呢？简单说是，如果美国有美国国会要去邀请蔡英文总统的话，这是美国国会要释出的邀请函，并不是我们可以自己邀请自己过去华府访问演讲。嗯，这不可能。泽伦斯基当时去就是因为美国国会曾经有邀请他。嗯， 但是现在其实大概一年多前两年前的时候就曾经有美国国会有讨论过这件事情，但大家认为说现在的过境模式可能还是最符合现在的一个台美交往准则的一个方式。而且再来呢，其实我想蔡总统他对于两岸的立场，对于国际的合作，对于台美关系，简单说就是两个字，就是稳健。就是说我们所有做的事情，所有说的事情，就是脚踏实地。 所以郭正亮的目的是什么？ 郭正亮目的其实跟国民党整体的目的很像，就是希望用美国这个议题来分化台湾的社会，而且分化台湾社会就算了，那是一个政治目的，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国民党的目的是分化我们对于国防的共识。 可是郭正亮是民进党员， 这就是 他现在已经不是了，他自己说他不是。 他自己说他不是。 他自己说他已经不是了。 我在这节目上我直接讲，我觉得今天大家去讨论高嘉瑜讨论谁，我觉得这都是合理的一个讨论议题，但是为什么没有去先讨论郭正亮，我觉得才是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疑问点。 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不知道啊，因为为什么？我曾经也是被他发黑函，就发错误的讯息。当时我回来的之前，有媒体报道说我从驻美代表处回来台湾，那当时就是郭正亮就跟媒体讲说，他是跟萧美琴闹翻了。萧美琴在我旁边，他大使在我旁边看了这则新闻，对我直接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看得非常生气，而且他当场还跟他去更正说这不是事实。那对方有出来澄清吗？也没有。所以释出谎言，释出不实的讯息，这已经是我觉得部分人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作为了。但是如果你今天伤害个人，那个就算了，但是你不能伤害我们国家的团结，你不能伤害我们对于外交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国家利益，你更不能伤害我们对于抵制中方、抵制中国侵入的一个决心，这才是最恶质的一个展现。 不是同伴媒体都一直说是民进党前立委吗？ 我因为他必须要挂上民进党前立委，他讲话才会让蓝白这边这个觉得哇更有可信度。但是他自己郭正亮是说他早就已经不是民进党员了，所以他还在那边很得意的说那些说是要开除他的那些党员，很遗憾你们开除不到我，因为我早就不是党员了，他的讲法是这样。好，那郭正亮他现在在那边讲说黄介正不会乱讲话，但是你郭正亮会乱讲话呀，有没有搞错啊？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胡说八道。好，那郭正亮的招数是什么呢？其实他的招数就是跟中国跟国民党的招数是一样的，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打了。他要打说你看吧，民进党就是跟美国挂钩，你就是一天到晚惹是生非，你只会造成两岸之间不稳定的因子，所以你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民进党蔡英文。他其实是加深这样子的印象，然后也附和了中国说你看吧，美国跟蔡英文配合，所以美国借着要介入他国事务来进行这个两岸之间的分离主义，所以美国是坏人，也就是让大家更讨厌美国，以美论才会更加深。所以郭正亮是在演这一出啦，大家要。 可是他有引述消息来源呢？ 那黄介正， 但是他是说是有人跟黄介正说的，就他也不敢直接说这是黄介正表示，他只是说黄介正转述美方国会有一些有人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讲到最后就是没有消息来源，根本是 可能是他自己生出来的这个消息，而且就算你消息来源就是黄介正好了，黄介正的消息能信哟？黄介正的消息是很灵通吗？还好吧。 黄介正当时他就是那个国民党自己被朱一伦主席还有打脸， 对啊， 那位他其实还有一个双重身份，他不只是这个国际部主任，他还是国民党的驻美代表。所以他应该理论上是最了解美国。结果殊不知他去美国之前，他去讲了一段话，他说中国认定那个台海，我们台海是内海，这样子并不是一个违法，是一个合法的一个作为。那当时我们节目上在讨论到底是合乎什么法律，合乎我们中华民国法律吗？合乎国际法吗？都不是嘛。所以今天你说郭正亮说他不会讲错话，他讲得很据实。那刚那番话他到现在道歉了吗？他到现在有说错，他承认他说错了吗？ 我觉得黄介正在打一个预防针啦，就是要台湾人说，哎呀，你蔡英文不要去美国了啦，你去美国的话你就引发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文攻武吓，所以你干脆不要去。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蔡英文这次真的到美国去，甚至有没有可能到国会去，如果他真的到国会演讲，那是创造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总统到国会演讲， 不得了的事情， 不得了的事情，那是一个世界大新闻。那因为之前只有宋美龄是以 总统夫人的身份，二战的时候去演讲，后来从此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外交突破，而且如果这样的话，蔡英文变成世界级的领袖，那这个对于2020年的总统大选是有帮助的。 是， 所以我必须讲说，他们家是打预防针，就像说，你干嘛去年邀请那个裴洛西来台湾访问啊？后来解放军不是射导弹， 是 你自己是在，所以他这样说是说中共射导弹是有合法性的哦，合理性的哦，是因为你在挑衅中国，你邀请裴洛西，我们一个国家。让美国的国会议长来访问，我们还要请示北京啊。他现在就变成说你要去让北京高兴哦。所以同样的情况，我觉得真的，因为蔡英文如果他去，因为我相信美国国会现在是酝酿，可能在酝酿要邀请蔡英文。那如果是这样，是表示对台湾的一个尊重跟尊敬。而且我认为啦，黄金正你越这样的话，越是这样子，我觉得美国国会议员越要坚定的邀请蔡英文，因为我们不可能屈服嘛，屈服在中国压力之下嘛。而且我认为，如果国会做了这个决定。美国的国防部也要配合，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五个单位在互相影响，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国会，国会很还是媒体，再来是智库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国会的影响，但再来最后一个是专业官僚，那国会影响是很大的哦。当时大家知道克林顿是答应江泽民，我不会给这个啊李登辉签证，后来是国会全部同意，李登辉不行，而且中国想文攻武赫，美国两个航母战斗停下来，比如说国防部要配合，所以国会的不是说啊我邀请就而已啊，台湾你被威胁是你家的事，不是，它是有整套，那是美国的政策，所以我觉得如果国会真的有做这样的决定，当然也不一定去国会，但也有可能去他的母校，但是那个东西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或者说哎是不是能够进美国的华府， 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国总统过去从来不可能过境华府的。那也是一个大突破，因为台湾旅行法本来就开放，有这个规定嘛，所以那是一个落实台湾旅行法。那我觉得那是台湾走向国际，但是我们现在被有点，哎，好像我们不想走向国际，我们有点畏首畏尾，我们还要自我设限。我觉得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其实我感觉吼，小英总统起码是咱的国际资产，你知道不？因为他大家认识到台湾。也知道台湾的危机，也知道台湾的那个国家的实力，也知道我们的半导体，也知道我们民主自由。瑞士最大的民营媒体集团、哦、叫做 TA-MEDIA， 它旗下有一个24小时，还有一个叫做日内瓦论坛报。昨天报道选出2023年最值得关注的五位女强人，其中一个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那除了蔡英文之外，还有芬兰总理马林、法国总理伯纳、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英国王后卡米拉、哦、那这个说这五位、哦、带领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关键女性。那报道是怎么写蔡英文呢？说她是敢于对抗北京的总统，她坚定不折，是台湾岛国的首位女性元首。2016年她从自由民主台湾的捍卫者成为北京的眼中钉。面对半导体制造世界龙头之岛视为领土一部分的中国，他寸步不让、哦、这个24小时写说他叫对抗中国捍卫台湾，是小英的口号。在跟中国抗衡前，蔡英文一度深陷对手厌女与性别歧视的言论，攻击他单身没有子嗣。但如今这位在社群媒体中张贴与猫咪合照的单身无子嗣的学者却令人肃然起敬。这个是欧洲议会，欧洲议会啊，今天通过了这个年度外交安全的两个报告，内容说台湾是欧盟关键伙伴，然后呼吁欧盟执委会要跟台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啊、哦。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特别提到哈、哦，对台湾的挑衅行为，中国哈、哦、列为关切的重点，重申坚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企图，然后未来希望你经济、科学、文化、政治各方面都要跟台湾啊建立友好伙伴关系，而且要尽速启动台欧盟双边投资协议的前置作业。好，石启 是 欧盟哎，欧洲议会的对安尼帮忙台湾，但是我看到台湾够这几人安尼对中国这么亲。他们会怎样啊？ 我觉得全世界应该也都觉得很纳闷啦、嗯、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在短短的这几年当中，台湾整个国际的能见度被放大、嗯、都哇，大家都知道台湾在哪边，而且台湾这个有哪些重要的产业，嗯，而且最重要的是台湾的利益跟这么多的国家都息息相关，所以朋友越来越多、嗯、 对， 所以当台湾在国际上面这个越来越这个露脸的时候，越来越扬眉吐气的时候，国内自己的 内部的这个阵营里面却还有那么多的力量在那边拉扯那个后腿，我觉得对于国际上面来说是一件蛮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一定会觉得说，诶，不对啊，我们都一直在帮忙你们，我们都一直在跟你当朋友，而且我们跟你当朋友不只是因为我们互相彼此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有一个崇高的理念，那个叫做民主阵线嘛， 是 说这个东西是无价的。那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为什么你们台湾自己内部会有那么多的力道，是愿意跟集权的共产的拉在一起，我觉得他们一定很难理解。更何况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在野党可能是因为胜选，哇，这个选到会喘气啊，所以言论越来越放肆啊。我说的放肆是说，你怎么可以在讲这个布雷系统的时候说叫蔡英文自己去先去绑炸弹，你怎么可以说啊，你布雷系统你先在总统府布一圈雷，说这些言论看在国外看在美国的眼里，他会怎么样子认定你台湾？会不会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好不容易跨出了一大步之后，然后也因为你内部的拉扯力量，使得国外的这些国际的力量会却步，说那我也不值得帮你这么多嘛，你自己都要往后退了，我何必要这么的辛苦来帮你？所以这些哦，有这种言论的蓝白阵营真的是台湾的罪人啊。 讲到这个议题啊，我们再来看这个螺蛳粉啊，咱讲迄是食安问题啊。这个哪样足侪人咧讲啊，国民进党又搁咧搞意识形态啊。这螺蛳粉内底有一个叫做人中黄，哦，啊，人中黄是啥物？来，有一个脸书粉专叫农艺你还看世界，伊讲如果你用简体字去查螺蛳粉有虫卵，你会看到不少中国网友揭露相关产品的过往不良图文影音记录，更有许多网友继续搜寻，发现它的内含成分竟然有备受争议的人中黄。好，那人中黄为什么这么受争议？伊讲从中国抖音搜寻人中黄，就会出现不少中国网友 PO 出的相关讨论影片，且又以质疑中国螺蛳粉之所以那么臭，是否与配料内含这个人中黄居多。这个螺蛳粉是什么？是中国广西柳州的知名风味小吃，它被中国消费者发现有一款市售螺蛳粉的包装配料清单中竟然内含一款中药叫做人中黄。好，那中国网友呢就用中国百度百科去搜寻，查到一段令人不适的介绍。他说啊，把甘草剁碎以后放在竹筒里面，在人的粪坑中浸一定时间后的制成品。好，它有清热凉血、泻火解毒的功效。网友怎么说呢？中国的网友说从来不吃这玩意儿，太臭了。然后有一个说刚吃完一份螺蛳粉，真跟死似的，再也不吃了。他说作为柳州人啊，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螺蛳粉要加屎进去。好，台湾的网友看到说哇，不舒服不舒服，超级恶烂啊。义善有没有吃过？ 我要讲的是讲吼，那种沙夯啦，就是螺蛳粉有很多的调料，有人中黄，只不过其中一项产品。啊，这个经济部禁的，基本没有所谓的禁止进口，因为根本都没进口嘛，本来就没有进口，所以这个是一个假议题、假新闻被炒作出来的。也就是说，原本就是一个非法进口的东西，我们让它下架，就是符合一的是。就是偷渡嘛，哈，对，走私嘛，走私货单东西嘛，给下架，原本是很正常一个行政流程，结果被新闻炒作说，那个是我们有玻璃心，那再配合我们王世坚王议员哈，那现在是不全国不分区议员都不知道他是立委还是议员了，讲说啊，我们不要这么玻璃心，昨天我去刷 TikTok， 全部都是王世坚那段话，全部都说那个小英政府啊，民进党政府玻璃心。好，就禁止螺蛳粉。但是我还讲到螺蛳粉是广西的一个， 给那个讲玻璃心呢，包括赵少康啊， 对，对，因为都开始跟进了嘛。 哦，啊，但是打败蔡英文的玻璃心， 对啊，因为那个因为赵少康没那种防御心嘛，因为蓝营的嘛。那王世坚的基本上都代表绿营，打着绿营反绿旗，这就是中共认知作战最新一步的发展。他要王所谓的尖尾鱼配合，配合 他们的宣传里面说，你看螺蛳粉，你看中台湾连螺蛳粉都会害怕了，连螺蛳粉都认知是统战。但是我要讲的是说，螺蛳粉这个东西，我昨天特别去吃，后面也排了一堆年轻人。 你有特别去吃啊？ 我有特别去吃， 有吃到人中黄哦。 没有，我要讲说台湾的螺蛳粉本来就已经被调过味道了，这几年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吃，因为酸酸辣辣的还蛮好吃的，所以他就是在网络上去宣传说，你看。网友都挺绿的，网友都说里面去吃螺蛳粉是脏的啊，肮脏的。但你们这些以前爱吃螺蛳粉的人，你们都不要去支持民进党。就是他的认知作战已经进化到一个让你的族群因为螺蛳粉去分化跟分裂。但是我要讲，所以要特别清楚的说明说，螺蛳粉这个东西并不是不好，它是广西的一个特色的材料，进来台湾之后都已经经过相关的改革，他们在食材上，而且台湾的环境卫生的食品卫生的管理跟管制是非常严格的，所以所有能够上去上架的台湾的产品，包含在路边你可以吃得到的螺蛳粉，都是相当卫生的。现在问题是中国非法进口这些所谓走私来的东西，因为没有经过环境卫生，就是食品卫生的检验，所以你吃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保证你的安全，所以我们把它下架。这样的一个解释是政府部门要去解释的，否则都会沦为蓝营跟绿营部分人士去作为所谓的认知作战的一个部分，让你所谓的岛内就纷纷扰扰，现在就反有喜欢吃螺蛳粉的人，不喜欢吃螺蛳粉的人，所以你喜欢吃螺蛳粉，以后都不要挺民进党的，因为他禁止进口，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回事。 那另外呢是这个接下来有总统大选，那柯文哲可能也是候选人之一啊。那高虹安新竹市长是民众党，那今天这个柯文哲接受了黄国昌的访问啊，黄国昌问说，高虹安好像被薛明志牵着走了，柯文哲说人家有出钱嘛，我们没有，然后干笑了几声，哇，高虹安被薛明志牵着走了吗？来，我们来看一下。 高虹安现在他在推动市政会问你意见吗？ 很少了，很少。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好像快被薛明志牵走了，是不是？ 对啊， 对吗？ 人家是有出钱的，我们没有。 柯文哲话一讲完，干笑几声，黄国昌还摇摇头。柯文哲十八号上广播节目专访，被黄国昌问到高虹安，突然语出惊人。联电荣誉副董事长薛明志在高虹安选举过程扮演重要角色，不管和杨文科会面或是造势晚会，薛明志都现身。如今柯文哲直接讲明，高虹安要被有出钱的薛明志牵走了。 选举期间哦，其实相当多人都给予我，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帮助，其实我们都是相当的感谢。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好像特别去针对某一位，或者是说特别去强调某一位的贡献是特别多。 柯文哲爱将前新竹行政处长谢伯宏因为婚外情黯然离开，让柯文哲和高虹安之间的关系是否渐行渐远引人猜想。 不管是柯主席或者是薛明志董事长，其实呢他们在这个人生的经验上，或者在产业甚至在地方上的这些理解，都可能是我在这边我比较常常会去请益的部分。那我想其实柯主席呢，接下来我们也会在新竹安排我们的这个过年的走春活动。 那我要重申一遍，我们跟高虹安市长也都保持着密切的一个关系跟联系。 民众党立委替高虹安还家，只是高虹安接下来和柯文哲之间的互动，恐怕会变成外界瞩目焦点。 好，那么这个黄国昌说高虹安现在推动市政会问柯市长你的意见吗？柯文哲说很少啦。黄国昌在问我觉得很奇怪耶，他好像快被薛明志牵走了耶。柯文哲笑着答说，对啊，人家是有出钱的，我们没有啊。实际这是在讲什么 我觉得好糟糕哦。高虹安被人家这样子讲，被你的党主席这样讲了，你可以被买走耶。所以只要花钱，你高虹安就会跟着走耶。这对你是多大的羞辱啊，就是你竟然没有发飙，你竟然没有跳起来。我觉得你的容忍度也蛮大的。这是第一个层次，我觉得他彻底的羞辱了这个党籍的县市首长高虹安。第二个是说，所以在柯文哲的认知当中，只要有出钱的就老大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柯文哲要选总统的话，是不是有人对我出钱我就认谁当老大？这件事情超危险的。那你柯文哲跟这个高虹安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维持的关系？他的讲法，柯文哲的讲法是说，我们他当市长之后我们就很少联系。其实这件事情本来也就知道了。 因为高虹安不管是在当选或者是在选前之夜，其实最重要的那个角色就是宣霸嘛，嗯，然后还有郭董嘛， 是， 你柯文哲就是顶多排第三个、嗯，如果他背后有三个老板的话，你第三名啦，所以他跟你之间没有这么密切的互动，嗯，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理解，哦，但是你柯文哲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要这样子去攻击你自己党内的同政同志，嗯，说，嗯，啊， 对啊， 人家有出钱啦，把你买走了啦，嗯，然后你就真的被买走，嗯，哇，我觉得高虹安你怎么能不生气啊，嗯，你怎么没有出来抗议啊，你怎么没有出来澄清说我今天做的跟宣霸没有关系，嗯，一切都是出于我的自由意志，我的理念，嗯，要不然你我觉得这句话的伤害很大，嗯，他会跟着你一辈子啊，你高虹安就是出钱买一下你就 OK 了，哦，可以的，以后如果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花钱你就可以买到高虹安，我觉得这太好 low 哦。 来来来来，这是四叉猫刘宇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听说是2000万，懂就懂，水很深。 刚才石吉说高虹安有没有理念？他根本没有理念啊，嗯，对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柯文哲看到的什么，眼中只有钱， 是， 就有钱能使鬼推磨，嗯，有钱是最大的，不用谈什么价值，不用谈什么目标，不用谈什么理想，嗯，就是有钱。所以你看柯文哲也很在乎钱啊，嗯，我认为他一定会选这个总统的原因在哪里？他不会跟他搭配啦，因为他分的什么政党补助款，嗯，一票30块嘛，哎，那是很大一笔哦， 是。 所以你看，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他因为他认为我有钱，我才能够有一个实力去那些需要我钱的人，嗯，我可以资助给他嘛，你要选议员你才是我的人嘛，所以我觉得一个政党好，哦，像柯文哲这样完全只是把钱放成唯一首位啊，嗯，真的从来没见过，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党也很危险，嗯，所以你未来是没有目标的啊，你就是个一人政党，柯文哲如果没有了，民众党也就倒了，嗯，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政党来讲就像过去的亲民党，宋楚瑜没了，这个亲民党也没了，嗯，那这个对党来讲，你跟台湾激进不一样，台湾激进是有目标的哦， 是， 他的党主席是谁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嗯哼，可是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捍卫台湾，嗯，所以我觉得一个党真的很多人说哎呀价值不能当饭吃啦，啊，职业一定要唯物主义啦，嗯，但是我不想一个党没有灵魂没有价值，这个党是走不下去， 哎，易专兄 是 黄国昌怎么会知道高虹安被薛明志牵着走 啊，所以我讲以我觉得是套好的吧，应该柯文哲故意要讲这一段，所以叫黄国昌就是做题给他嘛。 哦，是柯文哲叫黄国昌问的。 对，我觉得柯文哲有几个目的，一个是说真的啦，在选战过程里面，我理解，嗯，好，当初整个党中央，包含蔡壁如作为选战总督导，都很难介入高虹安的选举。这第一个，都是宣明志在控制那场选举。哦，所以操控一场选举值不值2000万？我觉得可能还不止吧，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没有证据。但是整个选战是由宣明志的人马进驻去处理的。嗯，那第二个就是说，当初柯文哲为了你高虹安的助理费案，所有把整个党都赌进去嘛，嗯，那因为蔡壁如的论文出问题之后，还叫蔡壁如辞掉立委，这样挺你，就今天回来之后你高虹安对我不理不睬，他当然要酸几句嘛，讨拍，这是第二个叫讨拍，第三个叫讨声量啊，因为你没看哦，最近他的声量开始下滑，王世坚跟高嘉瑜的声量都比他高，王世坚去延上的时候他是皇上呢，一直丢啊，柯文哲只是变成议员在质询他而已，现在变成哎，在延上的那个剧场里面，王世坚是主角，柯文哲变配角，嗯，所以他也要蹭一下高嘉瑜的声量啊，所以他在蹭声量的过程里面，他知道高虹安也有声量，所以他学高虹安啊，学王世坚跟高嘉瑜嘛，因为王世坚跟高嘉瑜骂民进党是有声量的，嗯，所以我就骂我自己党员嘛，哦，怎么创造声量出来？这个是他三个目的。 等一下，委员要骂朱立伦哦。 对对对，外公爱欧姐爱我，我当王世坚跟高嘉瑜，你看声量往关呢，欸，啊，哦，所以讨拍的过程里面，再加上声量的政治学，他为了成为夺取声量，你看我们今天好久没讨论他，今天又有题目讨论他了，嗯，这就是他的目的。再来另外一个目的是这样，嗯，因为高虹安是郭台铭寄养在民众党，嗯，你看有人讲嘛，一起陪嫁的人嘛，养女养在这边。现在郭台铭跟国民党关系越来越密切，可有可能在春节之后重新加入国民党，变成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也得跟郭台铭讲，哎，你够有几个人寄来我家哦，嗯，你要跟郭台铭合作的时候，爱先来跟我讲哦，无恁内底的代志，我要拢并出来哦，并出来你无看。 哦，那个四叉猫卯上就写2000万，这是四叉猫写的，表示里面的很多的猫腻，柯文哲说我也都知道哦。如果你我这边没有来瞧好，你们郭台铭要选还天早得很。 一转嘿， 其实柯文哲讲的，他想的是爱人啊对人走啦，就讲进前大家让你相爱着，你即马辉煌腾达，拢对人走啊。搞到石旗姐讲宣霸，迄个是代表伊有啥物加当做石旗姐呢？人是叫宣霸， 唔 是叫宣霸。爱塞那个宣霸 ，哦，不讲哟， 哎，不讲， 爸的概念，好， 柯文哲不够， 塞那 不够，柯文哲永远放不下的，你讲，人即马市长是高鸿安，你得爱予人去发挥，吼，啊，伊即马要听啥物人的政策，听啥物人的意见，伊在地当然嘛听在地的人的意见嘛，但是这柯文哲这个心结放不下，然后他讲到钱，你知道柯文哲即马。对，头壳内底拢是钱尔。意思讲啊，迄、那个宣明志有钱啦，所以高雄安即马拢听宣明志，不爱听我。啊，请问柯文哲，你当时派蔡壁如去交远雄讲的时候，交钱有关系？你即马无做市长啊？你是发现讲，因为你无做市长，奇怪咧，过年到啊，那拢无人送礼来啊哈。那拢无人招我食买个啊？哦，刚才我做市长八年，当年呢？市长是拢讲，哎，市长去哪里吃尾啊？吃尾啊！规个办公室拢人送来的，我拢讲卖收卖收。奇怪，今麦连送拢无人要送。柯文哲嘛，话很公，我没有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好像这些生意人也不太理我了。所以他可能有感而发。 是。 因为黄国昌都要对宣明志这偷得代志一讲一梗啊，所以黄国昌现在是盯上了宣明志在新竹那些土地的案子。所以伊个特别去问。柯文哲这个代志啊，柯文哲都因为爱人那对人造，所以他才会无奈的说啊，对了，啊，咱都够有钱哈，啊，我基本都无钱。所以柯文哲一讲得很酸，爱可能嘛悲从中来了，讲啊，基本实在是足可怜的，你知无？连那个高鸿安嘛不爱插我，因为咱都无钱啊。 我觉得柯文哲他实际上就在讽刺高鸿安四个字。待价而沽，就是一个明码标价啊，你要给我多少钱，我就帮你做多少的服务或者配合你嘛。 是， 之前高鸿安在当立法委员，他不是说吗？宣董的案子啊，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怕。一个立法委员，如果真的是你有钱，你企业家，我给你，然后你就可能根据他的路线来走的话，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我真的觉得啦，就是说柯文哲现在有种感觉，就是人走茶凉啊，这现在已经不是市长了嘛， 对， 就没有，就所以一定要。但是他去找高，他去这样子亏高鸿安了，会有反作用力。他如果要选总统，薛明志可能就不会挺他。所以我觉得他在玩这个炒作声浪，想博得一个短期的大家对他的关注。我是高鸿安，我听到一定不爽啊。 对， 我就会跟宣拔告状，爸爸，你看那个柯文哲多亏。 再讲一次， 宣拔，告状，所以柯文哲真的，你小心，宣拔打电话给你说，不要再找我高鸿安麻烦了，不要再说他了 啊哈。不过这个啊，四叉猫讲那个两千万，他没有讲什么，他只讲说懂就懂，水很深。好，那不过今天柯文哲啊，他又有改口，他说不会啦，高鸿安啊独立性很强啦，他可能知道他这样子讲反应是不好的哈。那今天啊，另外呢，媒体也写说柯文哲离总统大位越来越远了。好，如果他不能找到强而有力的人搭档的话，那么他评估他要转进立法院延续他的政治生涯。好，委员兄，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柯文哲要改口，很简单，因为他昨天这样子在节目上讲是针对高鸿安，就讲完发现说不小心得罪了宣明志了，宣明志也有可能是柯文哲总统大选可能潜在的金主啊，所以我当然要跟宣明志道歉说没有，是高鸿安自主性很高。我要跟各位讲为什么高鸿安不会生气。好，第一点，薛明志他何等人也，他促成当时的杨文科跟这个高鸿安的一个会面，也促成当时有些蓝营的群众觉得说高鸿安其实背景还是有些蓝营的这个蓝色的色彩，所以愿意支持高鸿安。再来是薛明志是让高鸿安能在医院这个突然明明就卧病在床，突然发现宣董找我了，这个手上那个管子还插着，就跑去见薛明志，所以他当然不敢对薛明志有不同的意见。同样的，高鸿安为什么不敢回呛柯文哲？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民众党的一个这个党员，他还是有一些民众党一个基础的权力的压力，这个在，所以他不敢去得罪这两部分的人。但讲到柯文哲，必须说我觉得柯文哲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怎么讲？ 2024每个人都觉得说，哦，柯文哲要选总统。刚刚有来宾说，柯文哲选总统才有政治现金，才可以延续他的一些钱脉这样子。但我看法不认为是这样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个立法院的传出来？因为哈，柯文哲如果2024跳出来选总统，选输了，基本上他也没了，政治生命没了，民众党也没了。假设今天他真的转进立法院，或许有人会说，哎，立法委员啊，这样子会太小，当过台北市长，哎，柯文哲如果还能继续在立法院里面延续他的政治声量，然后延续整个民众党的一个命脉的话，其实他就还有下一次立委，下一次议员选举，下一次立委跟总统选举，他可以不断的在延续他的政治生命啊。所以虽然强弩之末，但他如果他真的转进立法院的话，我会觉得啊，这个民众党这样一个没有中心价值的政党，还会在台湾政坛延续好几年。 你们不是朱立伦要推动非绿大联盟吗？ 对，非绿大联盟逻辑其实是这样，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不要有分裂的情况之下。当然，其实朱主席没有讲过，但是问题是很多蓝营的都有提出来说，那假设今天民众党愿意跟国民党合作的话。那当然我们在某些行政职上或怎么样有我们有我可以有一些合作的空间。那这样当然也是延续民众党的一个政治生命了。但其实民众党自己小基本跳出来说这次不想跟国民党合作啊。那既然就这么。 他是说目前啊。 目前啊。哎、对。 他有特别强调目前。 目前。这个是语义的漏洞这样。 朱立伦喊出来了齁、说在野的联盟齁、都可以一起纳入这个机制来处理，好像感觉到要把你给吞掉了。让你纳入他们的机制了以后，那你跟他们国民党合作会创造最大胜选的机会，你有没有这个意愿？ 没有， 完全没有。 不是，现至少现在没有。 哦，所以朱立伦主席可以讲哦，不要这条心。 不是的，我说不要乱吃东西的。你知道《西游记》里面哦，每次孙悟空打不过人家怎么办的？就是给妖怪吞下去。他吞下去以后就开始在肚子里面打来打去了，然后妖怪就肚子痛。随便，柯文哲本来就很难消化的。 那易山兄，柯文哲按照新闻是说他有个 B 方案 ，B 方案就是说我不选总统啊，我建军立法院，然后我会有八席立委。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故意放出来的，主要是要柯文哲不要选。那、国民党为什么放这个？我觉得最近的这份民调很重要，就赖清德一起来，柯文哲就有谈判价值了。你看赖清德当初哦，国民党大胜的时候，赖清德输了侯友宜的时候，你看柯文哲没有人理他。现在柯文哲觉得，他又可以待价而沽了，因为赖清德又赢侯友宜，又赢郭台铭了。所以这样的状况下，柯文哲在待价而沽，就在看国民党的选举，就尤其总统的初选到底派谁。如果是朱立伦，不用讲，二话不说，绝对参选到底。因为他现在全台湾最希望朱立伦参选的就是柯文哲，因为他就可以操作所谓的新竹模式，最后弃保他可以当选总统。第二个是侯友宜，不要忘记了，侯友宜那份民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有 45% 的外省人是支持柯文哲的。这很诡异嘛，因为通常来讲那外省人都会支持国民党比较多，国民党的候选人。但是因为侯友宜的蓝皮绿骨让国民党内的、外省人非常不信任侯友宜，所以这一部分的票是柯文哲可以吸纳的。所以国民党如果派侯友宜出来，是有柯文哲有可能继续站来分裂国民党的。那第三个就是他最怕的，就是郭台铭。也就是说他今天为什么去跟高虹安呛虾的原因，就是如果国民党跟郭台铭合作，那柯文哲完全角色就会被边缘化。那个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会连他的子弟兵都会被挖走。所以今天他跟高虹安警告的是说，你不要私下去跟郭台铭接触哦，郭台铭你不要私下去跟国民党接触哦，你还有一个人在我这边哦，如果你要参选总统，你要跟国民党合作来跟我谈，我的要的位置，我觉得最有可能位置不是副院长了、如果郭明台铭出来参选，柯文哲最可能要的位置是副总统，然后期待郭台铭只选一届，他下一次还有机会、如果没有这个位置的时候，我相信他会参选到底，因为他为了在民众党的立委席次，他要冲到 15% 到 20%、才有所谓可能的所谓的八席的立委，那到后最后才会在立法院里面跟国民党或者三党不过半的时候、才有副院长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去瞧、否则的话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今天传说柯文哲要进立法院，以目前来看他会把部分去作为他一个政治筹用的工具、他还是会去选总统， 是 才能够凸显他的领导性， 所以有可能你来今天你会做立法委员、 反正他部分去到时候他可能是第五名、可能是第六名， 让他把前面拉下来。 对啊，他们之前不是说他们的部分 排除党籍就可以递延。 对啊， 是的，那个会可以用讲的。 对啦，就是说他之前就讲我们不分区是做两年啊，就换别人上去嘛。 对， 所以他就你看现在民众党有多少人是递不上来的？已经两个嘞。所以对他讲已经有潜力可取。 是今天的中国时报啊、用社论， 写说侯友宜的重大警讯就是蹉跎跟犹豫啊，一共最近啊，黑民调一落 7.3%， 侯友宜如果有心问鼎大政，应该视为重大警讯，若再不有所作为，就会像2019年的韩国瑜在犹豫跟蹉跎之间啊，高人气再衰三节，终而败选。哦，那这个他说啊，侯友宜要选总统的两个负面理由，一个就是你绕跑，他说绕跑不会没软弱啦，因为你看王宏威对吧？哈、哦，第二就是侯友宜虽然备受社会信任，但是否具备担任总统的能力，却是个大问号。那为什么？因为他说许信良就认定侯友宜哈、哦、是个草包。好、哦，许信良说侯友宜是个草包，不是民进党的对手，所以你不可以再蹉跎，不要犹豫了，你要宣布。我想请教一下时期，为什么《中国时报》在逼侯友宜啊？ 而且搭配这个友台的民调，侯友宜跟郭台铭的民调数字是一模一样，而且都胜过赖清德。 赖清德9%。 我觉得《中国时报》是不是有意的要挺这个郭台铭，然后？就是这个进气前嫌的，以前跟郭台铭不太好，然后呢也有可能说，哎，中国时报是不是真的不太信赖侯友宜，否则为什么一直强迫他说，哎，你快点你要赶快去表态，然后却又这个打他说，你看你都已经跌了7%多了。我觉得那个手法让人觉得的确有一些背后的目的在里面。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任何的指示下来，否则我觉得看不太懂，而且也有可能是说，哎，中国时报是不是对于这个侯友宜的蓝皮绿骨，或者是他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若即若离，的确认为说，哎，这件事情很难被化解掉，所以必须要在现阶段迫使侯友宜你先做一个决定。如果你真的愿意表态的话，接下来我们之间还是可以力挺你侯友宜。那如果你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一个清楚的表态的时候，其实我中国时报还是有其他人可以去力挺的。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是处在说，现在蓝营里面因为每一个人啊都赢到会喘气了，所以人才济济，所以各种人选都觉得啊是有可能的，所以他们在相争的过程当中会希望尽早的定于一尊。如果没有抢得时间上的先机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在落后在这一场这个赛局里面。 好，因为我看得出来蓝营啊，很多人一直在逼侯友宜要表态。这个是 TVBS 的民调说啊，这些人里面哈、哦，你认为谁最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第一名竟然是郭台铭，第二名赖清德，第三名到侯友宜，但是差距很大啊、哦，差距很大。所以郭台铭这个刚在 TVBS 的民调里面，他的民调没有输给侯友宜，好、哦、都赢赖清德9%。今天郭正亮又讲，三月啊就要郭朱配啦，慢慢成型啦，你再不宣布侯友宜，你大势已去啊，好、哦、我看很多人在逼侯友宜，为什么？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今晚。好，刚刚啊看到啊《中国时报》用社论，那郭正亮也说啊，接下来三月就有郭朱配了，你再不表态就来不及了。那 TVBS 的民调是郭台铭啊，这个跟侯友宜是一样的领先。好，来这个啊，宜翔要补充。 我通常会看到《中国时报》说你这个没有作为，要有所作为，我应该会蛮紧张的，因为大家会思考到一定是两岸这个层面哈。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深蓝的民众啊，包括就是说可能有接受对岸的一些想法的一些人，对侯友宜最不满是第一个，就是他这前年四大公投的时候几乎是没有表态，所以很多人是怪他。那第二个呢，对于两岸立场，他认为不够模糊不够清楚，对于说国民党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两岸路线，他没有，他的紧密度不够高。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对于民进党的批判不够，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他相当不满。我大文山区就是一个深蓝的选区，其实真的会听到一些这样子的风声齁。可我现在就是必须说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侯友宜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今天国民党反而是这几年来变得非常的深蓝，这已经不是过去的国民党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对不起，日本的一个英文媒体齁，外交家杂志，他接受了一个评论，他就是这样写说， 这个台湾的最大的在野党，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脱离他这样子的一个亲中的一个立场，跟角色。那他中间其实就有叙述说，过去就是国民党的很多政治人物等等等，试图都会想要摆脱过去对于说一中等等的一些看法等等，所以他们都摆脱不成功。但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确实现在中国越来越急了。那其实这个是上一段时间所爆出来的一则新闻，但是其实这个新闻问了很多朋友，就是在美方的一些学者朋友，他们说这个其实就是展现中国现在的立场。就现在他们认为说九二共识，他根本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他就只有一中。所以你这样一中各表是你国民党在说的，但其实没有任何中方的人是承认这样子的一个现实或状况的。所以就变得说，今天侯友宜，我认为你看到他有人在批判他，尤其是这个比较有这个亲中立场的中国时报的批判他，说你没有作为的时候，他们背后的意思就是你对于两岸的立场要表态的更加的清楚。今天我没有办法再等了。你知道民进党我已经等了好多年了，我想要统一嘛，对不对？民进党不愿意嘛，对不对？那过去国民党好像对这立场不是很清楚。今天2024年如果有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要出来的话，必须把这个话讲得非常清楚，我就是要统一。我也承认九二共识就只有一中，没有一中各表。 那请教一下委员兄，你国民党真的蛮多人认为他蓝皮绿股票？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过去有一些，这包含四大公投，他表态没那么明确，还有韩国瑜选总统那时候并没有浮选的力道，感觉在表面上看起来没那么大力啊，所以会有这样子的言论出来。但我必须说，侯友宜其实。我觉得他现在面对的问题哈，蛮多都来自于蓝营内部啊。怎么讲哈？包含就是说，现在看起来他现在是所有民调里面，在国民党的候选人里面，民调是最高的。但我同时也遇到蓝营选民跟我讲说啊，侯友宜的民调是绿营灌给他的啦，他就是要选择这个候选人嘛。那另外问题就是在于说，这个初选的主动跟被动，包含这个报纸在讲说他这个要赶快的决定哈。但众所皆知，其实侯友宜最有利的其实是时间越延后越好，因为会让他面对新北市民压力会时间会比较短一点这样子。所以你知道这蓝营有些说法好像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有利哦。最后还有两岸关系的部分，刚刚当 T 台民调说郭台铭最有能力，其实郭台铭因为 BNT 等等关系，的确大家对于他处理国际事务好像比较有信任感。那侯友宜因为过去对于两岸关系都没特别的一个论述哦，所以。今天侯友宜，你说他是一个本土派，他是嘉义人嘛，他去保障这个台湾本土意识，我觉得是大家会觉得是不会怀疑的。但问题是今天反而会有蓝营的民众怀疑他说，那你对于对岸，对于老共，你接下来两岸之间你关系是怎么样，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确，因为他没表态，所以他现在面对压力，的确都是来自蓝营内部给他的压力。 那你们国民党比较喜欢郭台铭还是侯友宜？ 国民党，我觉得国民党这样本领啊。现在也是啊，两派都有人支持，两派都有人支持。那我觉得这也是陷入一个国民党现在在。 你的感受是一半一半吗？ 我感受是一半一半一半。 哦，那朱立伦呢？ 朱立伦这个 Kingmaker 嘛。 其实我仔细看了中时那个社论啊，其实他对侯友宜是肯定的。他是有点恨铁不成钢。对，他说好像真的是说， 你要证明你不是草包了。 对，他就是说第一个，他说你的两岸关系很模糊，反而是让北京不觉得下不了台。就是说你这样模糊反而是没有伤到啦。我意思说，然后他一直就是说啊，你从警察出身啊，你这个 一步往上走。我觉得据我了解啦，旺董其实他是比较草莽型的。他的那个愧靠跟侯友宜其实有点雷同。他们比较有点惺惺相惜啦，所以我认为他认为侯友宜这个时候要赶快出来，否则你就没有机会。 可是如果他一直表态有关国家层次的问题或者国际局势，会不会越失分啊？ 对，所以你看他本来要去那个新加坡嘛， 因为老实讲，刀就刀出来，百六就是百六，百五就百五，百四就百四，不是讲我刀出来百四，结果被人讲我百六，没人要相信啊，你知道 不？所以有一个媒体人说他的那个两岸的幕僚就是这个苏启，这个我之前在节目上我有讲过。 那也是苏启哦， 是苏启。那为什么苏启会让他去新加坡？我相信新加坡也是苏启的意思嘛，因为苏启参加过1993年的孤汪会谈，那个时候他是陆委会主委，还有2015年的马习会，他是马英九的顾问嘛，所以他认为说，这个两岸的高峰会两次都在新加坡，而苏启有参与，所以他是认为说，侯友宜应该去那边去了解一下，但是侯友宜现在为什么都没讲话？你去看他现在就没有声音了哈，我认为新加坡会不会让他去是个问题，第二个他能见到谁？他如果见不到李显龙总理， 这种微 level 的话，那你就不是选总统的料啊，就你是你只能升到一个市长或者一个什么部长，就 low 了嘛。 对， 所以他现在变成说要去就要见李显龙，可是李显龙会不会见他？一个问号。大家不要忘记哦，2019年那个时候韩国瑜的老婆李佳芬哦，他那时候韩国瑜是候选人，总统候选人，他要去新加坡，被新加坡政府拒绝。所以我认为，因为新加坡不想在这个复杂的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对， 或者总统选举中扮演角色，所以他就不让李佳芬去。对，侯友宜也是一样，他想去新加坡， 被新加坡变成被卷进去， 被卷进去，他没有必要，他只想做那种和事佬啦，就是说啊，这个马习会啦，川普跟这个金正恩在二零二二也发生就见面嘛，他只想做这种事情，他不想做好像引介入台湾内政的选举或者是政治，这是也是新加坡他聪明的地方。 立法院总预算案一通过，行政院长苏贞昌立刻进到议场一鞠躬，拱手跟朝野地委致意，执政党委员一拥而上，鼓掌祝福。邱莹莹、林楚英纷纷线上大大拥抱，女儿苏巧慧抢跟爸爸合照，全体大合影，气氛很温馨。近来引发风波的高嘉瑜坐在第一排，手比爱心。侯志伟从最后面探出头，这一刻展现大团结气势，因为很可能这是苏奎立院毕业照。 市长今天会改组，会主持吗？ 你会留任吗？ 陈队长说没被征询过。 记者一连串喊话，苏贞昌挥挥手，全都没回应，只在立法院待了四分钟就快闪离开，下一站驱车直奔总统府，向总统当面请辞。苏贞昌脸书发文，此刻为了开创新局，已经向总统请辞行政院长，请总统尽速指派新的阁揆，将率全体阁员总辞，以立总统布展新局。据了解，针对内阁人士，两人进一步讨论，预计春节期间苏贞昌当看守内阁，农历年后内阁重组回应民意。 我们政府没有所谓的什么休假等等，所有的所长对于过年期间是有怎么样的情况，还请紧盯，让维持运作。祝大家新年快乐。 苏奎十九号上午行政院会这番话似乎也透露端倪，施政没有假期，春节期间持续紧盯内政。而前副总统陈建仁受访也表示没获总统征询，甚至外传过年将安排出国。至于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接任阁揆呼声很高，但个人没有意愿，究竟阁揆有没有要换人，似乎还充满变数。 好，那另外呢，跟大家报告啊，今天啊，这个苏贞昌院长啊说，为了开创新局，他这个已经率全体阁员总辞哦，然后呢，他在今天下午啊，在立法院致意后，随即前往跟总统蔡英文会面啊，在下午5:18离开了总统府，他已经向总统请辞行政院长，所以啊，总辞就表示说行政院长下台了吗？ 我觉得那个宪政程序应该是说总预算必须要三读通过之后，这个阁揆才可以走。 对， 这是因为这个阁揆有责任感，那所以他辞了之后，总统才能够开始进行其他人选的这个征询。那其他人选是谁？总统心里面一定有几个目标人选。可是因为之前不能接触啊，因为你没有总，你还没辞，我怎么可以去找你的下一任？所以只有一切的开端都必须是苏贞昌总辞之后，总统才开始去找他的心中目标人选。那他心中的目标人选找的顺不顺利？很顺利的话啊，今天晚上搞不好就告诉你啦。那如果他觉得这个目标人选他可能有自己的考虑的时候，他可能总统需要找第二个心目中的其他人选的时候，那说不定是明天， 是 说不定是后 天。 所以只有一切的开端都必须是苏贞昌总辞之后，总统才开始去找他的心中目标人选。那他心中的目标人选找的顺不顺利？很顺利的话啊，今天晚上搞不好就告诉你啦。那如果他觉得这个目标人选他可能有自己的考虑的时候，他可能总统需要找第二个心目中的其他人选的时候，那说不定是明天， 是 说不定是后天。 所以我上次有讲过说什么陈建仁加郑文灿是有人的期待嘛，因为如果照程序来说，这个苏院长没有辞之前，总统 是不能去找新的院长的，嗯，是不能请那新的院长说，如果苏院长辞，你要不要来当院长？嗯，所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媒体在传说谁配谁，谁配谁，那个都是某些人的期待嘛，哈、嗯哦。那现在走到这里，就是总统要开始去再重新物色一个新的行政院长，嗯嗯，然后由这个新的行政院长去筹组新的内阁团队。 请教时期 是 啊、这个。有说新的行政院长，所以第一个就是说确定苏贞昌已经下台了。 嗯，对，他就是总辞啊。 然后新的行政院长是姓陈还是姓顾， 这些都有人点名过、嗯、然后我认为我判断这些人选都这两个被怀疑的人选应该都在蔡英文的考虑之内。 嗯， 嗯，所以就要看蔡英文待会的电话打给谁。 嗯， 嗯，电话要保持畅通哦。嗯， 然后陈建仁说本来没有意愿，是真的假的？ 陈建仁他从来都没有意愿、欸、嗯嗯，他从选台北市长然后叫他从政这件事情，他每一次都告诉大家说他真的没有意愿。他的确就非常这个执着在他的中研院的这个、嗯、这个研究工作当中，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非到紧要关头，他不太会跨出最后答应从政这件事情。 还有大概一年就要选总统了， 对， 那这样的行政院长重要吧？ 我认为应该是说行政院长重要，嗯，他会是整个内阁团队给民众的一个印象，嗯嗯，这也是为什么苏贞昌说为了开创新局，嗯，那我会这样子认为啦，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蔡英文民进党执政政府来说。这个苏贞昌的下台跟他的能力完全无关，因为他就是能力很好，嗯、他就是完成了非常多， 史上任期最长的行政院长， 而且民调最高，从来没有哪一个阁揆的民调能够跟他相提并论。嗯、那但是他的社会形象对于民众来说，会是民进党比较强对抗了。嗯，对于蔡英文民进党执政政府来说。这个苏贞昌的下台跟他的能力完全无关，因为他就是能力很好，嗯、他就是完成了非常多， 史上任期最长的行政院长， 而且民调最高，从来没有哪一个阁揆的民调能够跟他相提并论。嗯、那但是他的社会形象对于民众来说，会是民进党比较强对抗、啊、嗯，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这一年的时间，我认为蔡英文会期待说，好，那我们。整个台湾社会内部不要采取一个强对抗、嗯、针锋相对，然后这个蓝绿互斗，然后在野执政互相打来打去、嗯、那样子形象的一个团队。所以这个团队我认为会是一个比较稳比较中性、嗯、而不是一个打打杀杀这样子的团队。 好，来范老师。 的确啦，我相信因为那个顾立雄他的确他有次当了金管会主委、嗯啊、对金融这一块是很相当熟悉，然后他又当了国安会的秘书长，那几乎跟着小英走遍全国各地的啊，包含是我们的国军啊去、嗯、所以我认为他的确而且跟小英之间有非常紧密的互动，而且并且互信基础很厚、嗯、所以我觉得顾立雄也有，而且基本上他不是那种很强势的、嗯啊、他是比较沉稳的啊，那在这个一年的最后这段时间能够配合，第一个当然配合蔡英文、嗯、第二个配合可能是那个赖清德当主席、哎、以及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嗯啊，那把这个政策的红利能够让明年的选举能够更加的顺利，嗯，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一个比较可以守成型的啦，啊，不是太过于激烈。